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13集，以后我保护他。小四子正哭呢，他觉得他要死掉了，再也见不到爹爹了，再见不到所有人了。然后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 景儿，小梁子。 小四子一下子就听到希望了，哭也不记得了，抬头就瞧，果然萧良冲了进来，一看到床头还有个脸盆，里面都是血，一手扒拉开了。 景儿，你受伤没有？ 银盆摔在了地上，那头骨也摔在了地上，不知道是不是年代太久远，头骨都酥了，这一下砸了个稀巴烂，黑乎乎的血也是洒了一地。萧良瞧都没瞧一眼，只抓住小四子的手。 有人欺负你没有？我打到他爹都不认识他。 小梁子，怎么不穿衣服啊？ 小四子这会儿不害怕了，不过害羞了，偷偷瞧着萧良。萧良低头看了看，笑嘻嘻卖乖，跟小四子邀功似的。 我游过来的。 游过来的？ 可不是，景儿，不管你被抓去多远，天涯海角，我也游过来救你。 萧良笑得一脸的不要脸，再看小四子，这会儿他的包子脸上粉红粉红的，大眼睛眼泪汪汪的，不过不是被吓出来的，而是被感动出来的。 小梁子好好啊，第一个来救我，还为我游过了大半个海。 估计小四子也不知道一个海有多大，总之现在在他眼里，小梁子最好了。门口，白姬看着满地碎裂的狐妖骨头，脸都青了。而林业火则是拖着下巴，想要膜拜一下萧良。 这不要脸是从哪儿继承来的？狼王萧同海也是个正经人呐，这孩子哪儿来这么厚脸皮的血统啊？ 萧良给小四子擦眼泪，顺便还踢了一脚那银盆，撇了撇嘴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脏兮兮的， 我宰了你们。 门口白姬目露凶光，窜进来就要杀了萧良泄愤，不过他可没法靠近萧良，眼前一个红色的人影一挡，林业火挑眉瞧他。 你的功夫挺有趣啊，哪儿学的？ 白姬突然手成爪形，抬手一把抓向林业火。 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拔钉爪呀。 林业火也没躲，被他抓在了胳膊上。白姬微微一愣，完全感受不到内力。 你的拔钉爪是往外拔的，不巧我这内力还能往里吸呢。 说完，林业火内劲往他手上一撞，白姬被弹了出去。林业火微微皱眉， 哼，这么次啊，内力太低了。 砰一声，白姬重重摔在了地上，一声惨叫。 是个女的。 白姬爬起来，抬头就看到湛蓝色的衣摆，展昭落到她眼前，不远处白玉堂和天尊阴侯也都落到了船头，赵普搂着公孙也上来了。展昭盯着那人看了一会儿，伸手一扯他面皮，从他脸上扯下了一张人皮面具来。林长儿落到船甲板上看了一眼，微微皱眉。 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？妖王特意给我写明了，说白姬是个男的呀。 林业火从船舱里溜达出来，抱着胳膊靠在栏杆边看热闹。面具下边是一个普通女人的脸，挺年轻的，很瘦，形容憔悴。那女人摔倒在甲板上后突然开始颤抖，林长儿左看右看。 怎么了？抽筋了？ 她中了我的无风掌，本身内力太低了， 抵抗不住，所以抽筋了。我就说这么没用，原来是个假的呀。 这时，那女人突然笑了起来，笑声尖锐。众人看了看那张人皮面具，这面具似乎是按照狐狸的样子来做的，难怪戴着怎么看怎么别扭。再加上面具表情僵硬，所以阴森森的，一股子狐媚气。 这是我家主人，跟你们打个招呼。 那女人突然开始口吐黑血，用一种狠毒阴森的语气说话。 银妖王欠白姬的债，迟早由他子孙来还。赵氏用卑劣手段抢来的江山，迟早有一天要断送在我白姬手上。 说完，那女人突然一翻白眼。众人都皱眉，公孙探了探他的脖梗，摇摇头， 死了。 这时负责去船舱里搜查的影卫们也上来了， 除了几个功夫很差的船工之外，没有其他人，船舱里也是空的。 都说了只是打个招呼而已，看来来者不善呐。 林查儿，白姬和银妖王有什么仇怨啊？ 没听说过呀，妖王也没告诉过我呀。 众人也都觉得事情严重，显然这个白姬是假的，对方用他和这一场骚乱来跟众人打了个招呼，这是何等的嚣张。同时也很好的证明了对方处心积虑，目标不只是作为银妖王后代的小四子，还有这大宋皇族和赵氏江山。就在一片沉默之中，公孙突然蹦起来。 小四子，小四子呢？ 说话间，就听后面传来小四子的叫声。 爹爹！ 众人回头，就看到萧良抱着小四子跑出来了。萧良自个儿也没多大，不过小四子比他个头更小，抱着倒是刚好，只是…… 小梁子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 诸葛英一惊，火凤堂众人都摇头，这什么形象？萧梁将小四子还给公孙策，公孙抱起来仔细查看，发现一点没受伤，赶紧亲两口，一颗心总算落回肚子里。赵普抱着胳膊过来，拍了拍萧梁的屁股。 这是干嘛？ 舅舅，小梁子游过半个海来救我呢。 小四子从公孙怀里下来，到赵普跟前，赵普嘴角抽了抽，其他众人扶额。 小梁子，穿件衣服呀。 哼，怕什么？大家都是男人。 白玉堂默默地转脸看一旁，似乎是忍笑忍得挺辛苦。赵普蹲下盯着萧梁看了起来，点头。 有气魄，够爷们儿。 萧梁仰着脸笑得还挺得意，公孙拍了拍萧梁的肩膀。 这次多亏了小梁子。 应该的，爹，以后锦儿就交给我照顾吧。 你叫我爹？ 是啊，您是神医啊，医术天下第一，认个爹不吃亏的。 公孙乐了，摸了摸萧梁的脑袋。 那我就是你这个干儿子了。 不用啊，让我叫爹就行了，不用认干儿子。 这算什么辈分？ 萧梁拉着小四子的手，认真地看着公孙。 爹，你们都有正经事要忙啊，我负责看住小四子，以后啊我一步也不离开他。 小梁子真懂事。 赵普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着，再一次肯定这娃前途大大的有啊。火凤堂众人扶着额摇头，林业火嘴角抽的腮帮子都酸了。 哎，这娃真是狼王堡的耻辱啊，他亲爹这会儿指不定怎么打喷嚏呢。 再看小四子，他把外套脱下来给萧梁披上，然后凑上去在萧梁腮帮子上揪了一口，笑得甜甜的。 小梁子最好了。 再看萧梁，展昭蹲下，用手指头戳戳他脸。 小梁子。 萧良保持着笑容，啥都听不到了，感觉自己三魂七魄都飘到半空中了，还在转圈圈。回去的时候，萧良披着小四子的小袍子，跟小四子有说有笑。林业火抱着胳膊在后边磨牙，素清拍了拍他肩膀。 算了，三条腿的金蝉不好找，两条腿的徒弟多的是，再找一个呗。 众人这次有惊无险救回了小四子，虽然问题还没解决，这白姬的隐患可谓后患无穷，但是也实在没心思去计较这些了，当务之急还得赶回开封帮庞太师救儿子去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